则新闻说懒癌犯到一定程度非常的危险，因为武汉有一个21岁的女孩呢，配了隐形眼镜，她嫌每天取戴太麻烦了，就懒得摘了。没有想到5个月之后呢，右眼突然间看不见了。警察发现是因为隐形眼镜呢，跟她的眼角膜长到了一起，角膜被咬出了一个绿豆大小的洞，就彻底失明了。有些问题千万不能懒。 掀起了最美的线条，我的痕迹将会是你最快乐的烦恼。一眼就看出你多好，我一爱上你就上道，我一触即发，快的忍不住有点疯骚。 是不是要我攀为我别放在心，只要我能飘着风，不用速度，不是你的国度，反而般的温度，干嘛撒野站在原地不动。呜呜呜呜呜哈哈，每一秒一秒追上你，哦哦你我也同样节奏，微笑都比羡慕那超人时刻。 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入能量。经典969，音乐最动听，最动听。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小男生火了。重庆的8岁男孩唐钱钱呢，因为他爸爸出差了，临时加班的妈妈呢，就让钱钱拿着20块钱去买点吃的。没有想到儿子呢，带上了压岁钱去吃了老火锅。老板说孩子呢会点菜，会长火，四个位置轮流坐了一下，还懂事的给妈妈留了油碟跟碗筷。他妈妈忙完了赶到之后哭笑不得，发朋友圈说：“我敬你是条汉子，一看就是老江湖了，有没有？” 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千古高山滑水，全长2500米，2017体验价每人100元，走京承高速16出口，直达密云清凉谷玻璃栈道。 悦动北京经典飞扬 FM 969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遇见最美的风景，主播带你去旅行，自驾游招募活动开始了。百车自驾走进金色赤峰，浪漫的白桦林，金色的落叶松，主播带你看遍贡格尔草原的美丽秋景，还在等什么？赶快报名参加！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了解活动详情。 五年可以做什么？五年能够改变什么？ 成长、革新、颠覆。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2012至2017， 直面挑战的五年。 2012年9月6号9:06，北京 FM 969正式开播，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精准锁定精英群体。 成长五年，立足北京，砥砺五载，感谢有你一路相伴。 跃动北京， 跃动北京， 经典飞扬， 经典飞扬。 北京 FM 969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波兰最近推出了一款24小时的火车通票，价格呢大概是70块钱人民币。乘客呢可以提前7天购买这种车票，能够在指定日期的24小时内不限时长、不限次数乘车。这种通票呢现在已经覆盖了波兰16个省份当中的12个，包括900多个火车和公交车站。如果那一天你刚好外出，来来回回要跑很多趟，就非常超值了。

六九五岁了，生日快乐。 我们家都在听九六九哦。 我今年五岁了，祝经典九六九五周年生日快乐。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好了，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各位的聆听。节目之外，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夜，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和我一起分享你最喜欢的音乐早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在这，你仿佛在这。